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要继续聊一些开心的事儿。 是的，今天聊 昨天没 泡够，感觉。哎，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一会儿在下半节的时候 啊， 会有一些揭秘。 揭秘、啊？ 哎，下半节有揭秘，当然这一节其实也要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 哟，考哪儿啊？ 哎， 又是无奖问答是吧？ 不，如果答对了，就是今天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都能看到，我们其实在台子上摆了一些产品。 二姑来了， 呸，产品都是纯天然。 哎呦呦， 哎，没有一点那个啊什么农药什么的都没有。 是是是， 而且这个是有功效的。 哦呦， 哎，所以一会儿一说完了这个，我就要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有奖啊，哎。今天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抢答答对了可以送 我们就送了啊， 没问题， 可以啊，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来 okay, 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节的两位嘉宾。 来吧，第一位呢是这个姑他们家亲戚啊，这个金珠满江基地总经理李腾，欢迎李经理。 各位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哟，这时候就应该去他们家了， 哎，时刻准备着 是吧， 时刻， 嗯，我可以到那儿学学去。雪都滑雪场的董事长童泰成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好。 哎，您可以离话筒，两位都可以 离 话 筒 近 点。 对对对， 听众朋友好，王老师、夏明老师好。 您客气，您 早就闻其名。 哎，我也早就听说您那儿的名字了啊。 哎，行，二位差不多行了。好好，咱们这样，咱们先各自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各自那儿的主打产品行吗？ 好， 这样，童总先来。 好，听众朋友好，我叫童泰成，是北京大兴区雪都滑雪场的投资人。雪都滑雪场呢，这个2013年开业至今，也是中国首家具规模的滑雪景区。在雪都体验不同的雪道，成熟以后，可以到全国世界各地滑都没有多大问题。 哦，那这两天您是不是一直在观天象？ 是是， 一直在看天气情况。 哎呀，一天到晚就是心里悬慕着，也期盼着，快一点下雪，期盼着气温快一点这个降下来。 对，就是童总他们那个肯定是人工降雪。 哦， 人工降雪， 对对对， 但是造雪的这些设备很厉害 哦， 那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设备。 哎呦我天 哪啊！哦，那造出来的雪，我相信大家在滑一定脚感是不一样， 都是进口雪啊， 嘿，那是不一样。 从设备到设施设备这一块，这个雪都还是非常注意的品质。无论从设计还是造经营。人为本，雪具居上，一流的设备。 哎，咱们那儿是在六环外是吗？ 在六环和七环之间。 哦，在六环七环之间。 在大兴新国际新机场啊，就是大兴国际机场的西线。 哦，那离机场应该也不远。 下了飞机到我们那不到10分钟。 哦，这么近呢？哦， 在这个西侧。 好，好，童总介绍完了，来李总。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金珠满江农业有限公司的基地总经理，我叫李腾。 一直是从事农业这块的。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啊是黑鸡枞这种菌类。 嗯， 黑鸡枞呢， 不用详细介绍， 不用详细介绍， 不用，一会儿还问听众朋友有奖问答呢。 哦， 那行吧，我们公司啊现在、 你不会说啊，那行吧，我没得说了。 不，我们公司啊主要是这个做这个蘑菇种植，还有这个蘑菇的产品深加工这块，集一二三产结合的这么一家农业公司，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嗯， 包括我们现在在海南、在河北、在北京都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整个来说呢，我们的产业啊，可以说覆盖到全国。因为黑鸡枞这种菌类，可能它这个对于温度要求有一定的特殊的要求。 明白。 所以说，这个在北方冬天的话不适宜种植。 嗯。 然后我们在海南这个海口， 嗯， 我们是开始了这个冬季的反季节的种植。 嗯。哎，但是我记得黑鸡枞它应该原产是在云南。 对， 云南那边，你比如说它的海拔呀、然后它的温度啊等等，就你要说放在海南我觉得可能还凑合。 嗯， 但是在北京啊等等，它适合种植吗？ 这个黑鸡枞原产地确实在云南，看来王老师这个对这个还比较了解。也是咱们这个黑鸡枞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名菌之一啊，它那个原产地确实是在云南。我们呢是通过三年左右的不断的试种，终于是在北京把它种植成功了，啊，是在2012年的年初，我们这边是，我记得当年是大年初一吧，大年初一，在北京生长成功了。这种菌嘛，它这个要求确实环境啊比较高一些，包括它的温度必须得25到30度之间，湿度是80%以上，同时呢，土壤的 pH 值啊。有一定要求，是弱酸型的。 嗯， 再有就是说二氧化碳浓度也有一定要求。 嗯， 所以说在北京把它种植成功啊，过程十分的艰辛，我们当时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嗯啊，肯定是无污染的是吧？ 这个肯定是无污染的。这个蘑菇啊，说实际的是可以生吃的。 哦， 生吃的一种菌类。我记得就是在5月份吧，可能是这个。咱们全国这个焦点访谈报了一个就是有机食品有问题的这么一个事件啊，具体是哪儿我就不提了。然后后来那个我觉得市领导也非常负责任，然后这个当时的副市长卢燕亲自带队到这个各个园区啊农业企业去检查，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哎呀，这样的企业就是有机的企业。当时他还生吃了好几根我们的鸡枞的蘑菇。 嗯，好，来，接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啊，那现在真的是有奖，我们今天哎可以送出一二三好四个 啊， 四个，还有俩小盒呢，你别以为那是烟啊。 哦，我还以为这四个送一个人呢。 不是，送完、 别送四个人， 送完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花尾票可以送。 哎呀， 太 劲爆了， 太劲爆， 哎呀，就喜欢这样。 来啊，那个当然我这是突发奇想、啊、 对对，临时的、啊、 哎，来，就是这个黑鸡枞啊，实际上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 哦。 吃这个对人身体的某种病症吧， 滋阴壮阳， 嘿，是有疗效的。 某种病症、啊， 哎，某种病症， 嗯 啊，嗯， 大家猜猜是什么病、啊？ 是的，某种病症是有 的。你给个选择题呗。 嗯，哎呀，还好难啊，反正人老说十男，十女。哎，我也不好说，来， 哦哦哦， 大家开始抢答啊！ 哦哦， 希望有四位朋友啊能够得到，答得最快最对的，同时还能得到童总那边的滑雪票。 这个滑雪票不是一般的滑雪票， 哎呦， 这一雪季免费畅滑，价值15000元。 哎呀， 哎呦我去， 不对，等会儿 、啊， 要不童总那咱单送的呗、啊，这蘑菇已经价值挺高的了。 对，蘑菇价值挺高的， 是不是？一会儿让童总出一题， 是是 是，然后咱把票送出去， 可以吧？ 行吧行吧， 可以吧？ 好吧， 好好好 啊！咱第一个问题就是先说这个鸡枞， 哎， 黑鸡枞， 黑鸡枞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 是的， 它是在对吃了以后对身体的某种病症是有疗效的， 对， 有疗效的。 啊、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然后那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鸡枞菌啊，对有这个治的功效。经过这个研究啊，这个 就是祛痘是吧？ 制 哦， 制 啊，知道知道，您说啊，我知道，嗯， 十人九制的制 啊，好，特别好，嗯。 然后那个什么呀，它是那个等于是调节肠胃菌群的效果特别明显， 嗯 啊，里边的真菌多糖的含量也非常高。那个它的真菌多糖的含量能达到14.44%， 嗯， 是咱们冬虫夏草的1.6倍，相当于你吃了一根鸡枞菌啊，就等于吃了一个半的冬虫夏草。 哇， 对， 它那是好吃， 对， 真好，真好，真好， 非常香甜，特别脆 哦、嗯。 它不分内外的吧？ 嗯，啊，不分不分，这个。 哦、不分我们听众 什么内外、 哎，瞬间几十位听众朋友都发了，嗯、说什么都有，比如说。嗯脾胃不和 哦 啊，降低血糖， 嗯 啊、 哎，对，也可以降低血糖。 说有肾虚的 啊，还有说肾虚的， 嗯嗯 啊， 大多数都答对了， 大多数都答对了， 啊、对， 对对， 没关系啊，一会儿让我们的编辑可以给答的最快最对的几位朋友发个私信啊，要个地址，然后可以把这个地址给李总。 对对对， 可以吧？ 啊，这个养病的这一块咱先放一放啊， 嗯、 咱回来滑滑雪，运动一下啊，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对身体有益的就是运动。 是的、 啊，滑雪是其中一项，尤其冬天，冬天说句实话，您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好像都不太适合啊， 尤其是户外的嘛。 对呀、啊， 对， 那都太冷了。 对， 户外跑步，哇，那真是受不了。 就 是、但是滑雪特别好。 现在呀，我们俩听说的版本很多 哦， 一说就是老说就所谓的绿色鸦片啊， 嗯、 原来还说啊健身绿色鸦片会上瘾的、 嗯， 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打高尔夫球， 嗯 啊，比如说长跑， 嗯 啊，比如说滑雪， 嗯， 哇，就都变成绿色鸦片了。 这是白色鸦片 啊、哦，这是白色鸦片， 这是真的白色鸦片 哦，也是 白色的。 对， 哎，那咱们那是室内还是室外、嗯？ 室外，在建这个滑雪场的初期啊，受这个大兴区地方领导的邀请，因为我们的北京南部缺这个项目，特别是冬天。嗯，后来我们2013年的时候，我们通过多次的这个确商，最后这个决定了这个项目做了那个地方，在平原投资也算投巨资才对了，而且比高山雪场的投资要大，为什么要大的成本要高？因为它是人工硬堆的， 嗯， 硬堆起来要堆成不同的。坡形不同的雪道的长度， 对，就类似于什么初级的、 哎、初级、中级、高级，你还要叫不同的人群来滑了以后，他还都能适应，嗯，都能给我们说一个好字， 哦， 就很难得，这就需要一个既专业，还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嗯， 这个韧性呢，就是你对雪的韧性，你一定要了解它，喜欢它，爱上它， 嗯。 才行， 嗯， 本身我自己在这个雪行，才2000年介入这个雪行了， 哦， 干了这十好几年了， 明白， 他们给送给专家，其实我认为专家就是说，干多了就是专家，哦、专家， 术业有专攻，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一辈子很可能就干这一件事， 嗯， 这件事把它干成功了就算， 就特别好了， 特别好， 已经很难得了。 当初投资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佟总很可能一辈子的积蓄。都要舍在这儿了，但是我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包括地方政府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嗯，不论从区长到政委书记，还有的旅游的这个领导，这个主要领导，一次、二次、三次的，给我增加信心。其实在此啊，我要表示最深深的感谢对他们。 好，来，咱们长话短说啊，就是我们快问您就快答， 好 吧？ 好， 第一。咱们那儿同时能容纳多少人在那玩耍？ 4000人， 啊？ 4000人， 我天哪， 够大吧？ 咱们那儿的那些设备，比如说像我跟小胖，我们俩那个没有这些设备， 像雪一样白。 去那儿的话能玩吗？ 啊，能玩能玩。你到那以后，你就应该有专人的教练， 嗯 嗯，有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 嗯， 专职的服务人员。引导你们，教你们， 嗯 嗯，怎样从初级开始，怎、 嗯、 样从摔开始， 对对对， 要首先要学会摔， 对， 嗯， 然后就跟走路一样， 嗯， 是吧？学会爬了再学会走， 明白？ 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循序渐进。 然后那比如说我买了咱们的雪票，然后是不是其中会包括那身装备啊什么的也可以租？ 会， 也可以有是吧？ 包括你这个租雪具了，上雪道了，服务了等等方面。嗯 程序都包括在内。 嗯，预计咱们那儿什么时候能开始？ 看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气温的情况来看啊，估计这个礼拜六左右，能造雪。 这个星期六开始造雪。 这个礼拜六，差不多能造雪。 因为主要 这个月底的26号左右。应该说在差不多26号能开， 它的温度得到0度以下才好， 零度就可以了，零度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要是太高的话，它人工造雪成本很高的， 嗯， 然后它会化， 嗯， 对，这个就主要得看天气， 对对，天气其实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天气不争这个气的话， 嗯， 人就要生气。着急就生气嘛，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您一定会达成您的目标的， 每年都是这样，今年这两年气温还可以， 还 可以， 那比如说您那儿什么时候开业，大家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 对，这就刚才说的，就要知道，一个是网上公示，网上会统一公示， 是 重视开业。 大兴旅游委的那个 APP 啊，或者是网上 会都有， 会有 线上线下。 咱们那儿自己会有吗？ 会，也会有。 咱们自己是有个公号啊，还是有个 公众号？ 公众号，那名字呢？名字就是雪都滑雪场。 对对对，北京雪都滑雪景区。 然后大家一查，哟，开业了，就可以去了。 对，刚才就是老师问我这个，等一会儿，待一会儿啊，可能还有奖。这个奖我告诉你，就是，我要详细的告诉大家，这个滑雪场的名称叫什么。叫北京雪都滑雪场。 嗯， 第二个呢，我告诉朋友们，它的详细地址，坐落在北京市大兴区，渔筏镇西马各庄村北。 反正一会儿二选一啊，这相当于是一个送分题啊，我们这是一个开卷考试， 答哪个都行。 哎，对，答的最快的朋友可以得通票。 通票， 好， 通票， 通票， 通票，这个通票就是刚才我说的，价值15000元，这个雪季畅滑。 好，小胖，快出去发。 畅滑，畅滑。 这个在哪儿发来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就问一个问题多了， 对， 好不好？ 咱们的滑雪场的正确的全名叫 全名，一定要全，差一个字儿都不行。 是的，是的，送 一位朋友，好吧？ 来来来，抓紧时间再来问问我们的黑鸡纵。啊，黑鸡总，咱们北京的基地有多大？ 我们北京的基地有300亩左右。 300亩？ 对，300亩。然后主要是，你可能进那园区之后啊，可能感觉特别神秘。我们所有的大棚啊，都是照着黑膜的，不是见光的，跟普通的大棚是不一样的。 嚯！ 因为蘑菇啊，这个生长的环境是不用阳光的。 嗯。 咱们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 对对对， 你可能看到， 对， 白天种向日葵，晚上种蘑菇， 是的。 蘑菇是不需要阳光的，而且蘑菇啊，跟那个人的身体比较接近，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是吸入二氧化碳，呼出的是氧气，进行光合作用，唯独这蘑菇跟人一样，吸的是氧气，呼出的是二氧化碳，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四条腿不如两条腿，两条腿不如一条腿，这一条腿指的就是蘑菇。咱们这个蘑菇呢，黑鸡纵又是菌类当中的可以说是菌类之王，四大名菌之一，所以说营养价值十分的高。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咱们有一个皇帝叫朱由校，就是那个做木匠活做特好，这个 可好了。 对，他呢就是有一次游历到云南，吃了这个鸡枞之后就忘不了了。当了皇上之后啊，他要求快马驿站把他这个鸡枞从云南送到北京，然后只有他的少数的爱妃还有大臣才能吃到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北京大兴有这么一个基地，种植成功了黑纵，把昔日的皇家贡品现在端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好，来， 所有爱妃都能吃到了。 少数。 来啊，快问快答。 哎，好。 咱们这儿对外开放吗？ 园区对外是开放的。 大家是到那儿参观的同时可以买咱们的。就是现成的产品，还是说大家可以采摘？ 也可以采摘，也可以买我们的鲜品。如果鲜品那个，因为现在有点供不应求，如果买不到的话，也可以买我们的深加工产品。我们的品牌啊叫搜菇，然后就是搜索天下蘑菇的意思啊。这是深加工产品呢，在网上也能买到，包括咱们的淘宝、天猫、京东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下午快乐。这个先来说说北京的情况，今儿我是把这秋裤穿上了，这天好像有点转凉了啊，温度好像下降的蛮明显的，是不是因为这北风的作用啊？ 对，这个冷空气在今天到达北京，所以我们看到大气透明度的好转了。今天夜间呢，高空也就转为这个偏北气流控制，所以北京的天气要转晴。整体看呢，未来3天啊，北京白天都是天气晴好，风力不大。这但是呢，气温确实也不是太高。明天呢，预报最高气温为8度，但是考虑到阳光灿烂啊，上午还有小北风的这种增温作用啊，所以城区的气温啊可以达到10度上下，而且这个空气质量良好啊，更适合外出活动了。到这个双休日呢，将继续晴好的天气。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呢也在10度上下。不过最低气温要降到-1到-2度了，所以早晨外出天气是比较冷的了。那么老年朋友应该穿上棉衣了。这几天啊，这个大气透明度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对大家交通出行啊，外出游玩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那其他旅游城市呢？ 明天呢，华北、黄淮地区啊都将迎来晴朗的天气，只是气温是比较低。像天津啊。最高气温在9度，最低气温呢为0度。那么太原呢，在双休日期间啊，最高气温是7到9度，最低气温呢要降到-3到-4度了。而北边像山西大同，这个气温就更低了，最高气温只有2到4度，最低气温呢要降到-10到-12度，并且啊，大同这地方要伴有3-4级的偏北风，感觉啊天气寒冷，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明天见。 明天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的西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事故，还有北三环的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员已经排到了马甸桥。再跟您说一下，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三环的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还有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出城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今天的幸福来的有点突然， 是 啊，又有蘑菇又能去滑雪的，而且是整个滑雪季的套票。 接下来我们还是惊喜连连， 还有， 对，接下来您不光可以吃到涮羊肉 啊、哦， 同时还可以泡汤。 哎呦我的天， 哦，厉害， 这挺好。而且我听说他们两家离得特别近， 哎， 倒是您比如说您规划一天或者两天的行程都可以。 哎， 是不是？ 那就是说可以滑雪、 嗯、 吃涮羊肉， 对， 再泡汤， 最后再去买点馊菇。 嚯、 哦！张琪不是赵琪说了，馊菇我买过这个牌子的素食汤，一次买了4盒，特别好喝。 哎呀，真好，真好。 嗯，来吧，我们请出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北京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的业主代表蓝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您是那儿的业主啊？您在那儿置业了是吗？ 那不是，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龙溪维景会议中心呢是星牌集团投资，委托港中里酒馆公司管理。我是代表星牌集团，在这个酒店从事相关的管理。 嗯，我还说您在那买房，我就问一下。第二位啊，第二位又这有名了，京南第一涮的总经理薛建雄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京南第一涮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 啊！整个一说南边要去吃涮肉的话，也就大家基本上指的就是这家了。 好， 嗯， 那这样吧，咱们那个先从涮肉来。 好、 因为其实涮肉咱们去年在节目当中其实简单的说过， 是的， 主要是怕大家忘了，因为现在天儿慢慢的哈，更适合吃涮肉 了，得需要提个醒。 哎， 嗯， 来建雄，咱们家在哪儿啊？ 咱们家在这个北京南边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庞各庄镇薛营村。 嗯，哎，那个去那儿吃的朋友多吗？ 特别多。咱们从北京北城，包括咱们北京周边的朋友也都前往咱们这边用餐。 哦，哎，咱家特色是什么？ 咱们家呢有两大特色。第一个呢是咱们京南第一涮呢这几个字儿由来。这几个字呢并不是咱们自己封的，而是有来历的，并且还和咱们乾隆皇帝有很大渊源。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家的肉，咱们家的肉呢，一会儿我跟您分享。 好，你看人卖关子，就是一会儿谁答的最快最对就有奖品。 哦，是吗？ 啊， 时间不一定够啊，我告诉你。 其实我觉得哈、人家建雄人家说了， 嗯， 说没关系， 嗯， 只要听了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听众去到他们那儿说你好，那个我是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所以慕名到这儿来的，好的，您这桌我送肉。 哦，是吗？ 厉害吧， 就只要报上名来， 哎， 就能送肉。 对，只能说我是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知道你这儿的，所以我就到你这儿吃来，好的，送肉。你但凡说、 听打开文化之门住在876什么的，不行哈， 就算说我是下名的小舅子，不行。 哦，不好使， 不好使。 哦，行，报我们节目名字到您那儿领盘肉哈。 对对对，主要是 听咱们这个节目过来的啊，并且呢说咱们是在这个时段听的，一个月之内的都有效，咱们送你一盘金牌六月龄羔羊肉一份儿， 哦， 每桌一份儿。 每桌一份啊，不是每桌多少人，每人一份 啊，每桌一份啊， 对 啊， 过两天瞎了、 啊、大家记住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啊、 嗯、 好嘞， 一个月时间啊， 行， 嗯 嗯，行，这个把肉先放一放，一会儿咱们再聊聊、 哎、 除了六月龄的这小羔羊肉啊， 好嘞， 还有其他的什么特色菜品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哎、咱们先说这龙溪围景、嗯、龙溪围景它是可以住的， 龙溪围景是有一个300多间客房，11个大小不同的会议室，以及8000平米室内温泉构成的一个综合服务体、 嗯、 我们叫它国际会议中心。今天认真听节目的观众一定会有惊喜， 好， 我在此也承诺， 好好好， 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 嗯、 得了得了， 听见了吧， 就喜欢这种抱团来的， 真是第三节第四节、 嗯、 啊，那嘉宾都我跟人都不好意思上了来来来，那咱们这样，咱快问快答。 嗯， 咱们这儿就比如说，您说了有那么多的就可以开会的这些地方。 对， 最大的会议室有多 大？最 大 的会议室1300多平米，而且它是中空无柱、嗯。这个会议室，您是问到点上了，是我们那儿的精华的一个作品。这个从来开会的或者消费者团体当中，都对我们这个大会议室赞不绝口。我可以这么说，我在北京这个酒店行业当中小30年了。 嗯， 这种大型的会议室在北京市能够进入前5名。 嗯， 这个 坐哪儿都能让领导看见。 会坐中央电视台在这儿搞过节目， 嗯、 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也在这做过节目，而且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也在这开。 嗯， 因为它1300平米可以坐700-800人，甚至于挤一点，或者说摆的紧凑一点，可以1000人左右的一个会议。 嗯，嗯嗯， 大型的婚宴。大型的国际会议在那开的比较多，这一点您算问到点上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精华中的作品。 好，那这样的会议室有几个？ 这样的会议室我们有一个，而且这个会议室还有一个特点，它中间有分割，就是32处的有一个黄金分割、 哦就是、可以打隔断， 如果用的多整体打开、 嗯、 如果说您说我可以大会议室，我就喜欢这会议室，但是没那么多人、 嗯、明白， 您中间可以打隔档， 好， 隔档一拉，哎、嗯，又是一个很局促或者很紧凑的一个， 明白明白。好，那咱们从会议室退回来，咱们再说说咱们泡温泉，因为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 啊、 其实就说到过您这儿，但是当然您是业主嘛， 龙溪温泉可是有名了， 是 在北京应该说10好几年的名了。 嗯， 这个我们的特点叫京南第一植物园，我们的温泉里边的植物全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 嗯， 有大大小小几十种的植物，没有一颗是假的，全是真的。这一点为什么大家说叫京南第一植物园，大家有这种美誉，而且我们这里边有好几十种的这种泡池，分别适合于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女同志的，比如说这个排毒养颜呀、护肤养颜呀、这个牛奶花瓣呀，是吧，老同志的一些这个当归活血呀、艾叶保健呀， 嗯， 还有一些这个滋阴壮阳的， 嗯， 包括养生主题的，还有我们的土耳其医疗啊、 嗯、 我们的一些这个地热啊， 嗯， 儿童戏水乐园啊， 嗯， 这些东西，这些设施设备， 嗯， 适用于各阶层的人。 好，来，那就您刚才说这温泉，我问一些问题啊， 嗯， 因为实际上哥哥刚才说的回答的这些问题，一会儿也是出题的正确答案 哦， 所以大家要认真听。 好的， 啊、比如说我最大的会议室多大呀？等等这些， 不是1300平米吗？ 啊，说的是呢、 哦、 啊，来，那开始说啊。 啊，您说。 那个，咱们那儿那温泉是室内的、室外的？ 是室内的。 室内的。 8000平米的。 嗯。 光棚下。 哦、好。 8000平米以前室内光棚。 哦，明白。 温泉是从地下2800米。 嗯。 打上来的。 然后在这里头分不同的池子。 不同的。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孩子们的戏水乐园。 有戏水乐园。 都在这里头。 有戏水乐园。 好。 有孩子玩了。啊、 我问过哥哥，哥哥说，哎，一会儿上节目的时候我再给你解答。我问过他、 嗯、 真的那个汤和假的汤怎么区别？ 真的汤滑溜。 嗯。 这个不够，光这个 不够， 这个条件不行。 那您跟我们说说， 真正的泡温泉，大家有很多有疑问，说泡温泉有时候是泡真的假的呀？龙溪温泉绝对保真，这是肯定的。如果说您要非要说我用肉眼和亲身来体会，不用任何科学仪器您测的话，我以实践的经验告诉您， 嗯， 如果您泡时间长了的话，是吧？ 嗯， 你会觉得 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从温泉里出来，大家以前有过这种体会，就是我如果是水泡的，我们的皮肤这个手肚， 嗯， 用北京话说曲溜是吧、 嗯、 或者叫皱褶， 嗯， 如果你泡的时间再长，只要你泡温泉不会起这个皱褶，而且是鼓的、 哦、 而且是鼓的。如果你要说泡您说其他的洗浴，那时间一长您一定会知道手里的要起这个皱褶， 嗯，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没有，我不能当说科学论断，但是这个绝对 是 供您体会， 实践出的真知、 哎、供您体会 啊。比如咱们说的滑不滑溜啊、 嗯、 啊，那个你闻的味儿大不大呀， 嗯， 可能也是其中的条件。 所以昨天我们其实聊到泡温泉了，我有一个担心、 嗯、 就是说我一开始出了一主意、 嗯、 泡在温泉池子里边打麻将，后来我们又觉得哎呀泡时间长了会不会敷弄啊。 这个泡温泉啊还是有讲究的 哦。 我建议您啊，一个像我们这好几十种温泉泡池， 嗯， 您一个温泉泡池20分钟左右， 也不能太长时间是吧， 换 20分钟左右出来 换着泡啊， 喝口水小憩一下、 嗯、 是吧，唠唠嗑再进下一个，这么泡。您在一个池子里泡时间太长了，我不认为好，我只是这么给您建议、 哦、明白了。这跟涮羊肉一个道理，肉也不能搁锅里涮时间太长了、 哎、是是是， 你得趁着嫩的吃啊， 是是是， 是不是？ 哎，像咱们那边这样啊，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像咱们那边比如说如果要是去的话、 嗯、 您建议什么时候去最合适？ 这个季节最合适，我认为、 嗯、 因为冬季嘛，泡温泉是一个最佳的季节、 嗯、 而且我们这交通也比较便利，开车20分钟京开高速直达市区， 嗯 啊，下京开高速到我们单位5分钟的车程， 嗯， 非常的便捷方便、 嗯、 庞各庄出口下了高速就到了， 嗯， 你会有录影吗？ 没问题没问题，下了庞各庄高速入口， 嗯， 您看吧，到处是可以通达我们龙溪微景的一个指示牌、嗯、 好、 这个都没有，这个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相对的都比较完善了。 哎哥，咱们那儿餐怎么样、 啊、餐也没问题啊， 嗯， 我可以说是这样，我们不是说喜奢华，我们是以特色为主啊，我们的清真餐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们的川鲁粤淮扬各个菜系您都可以去品尝， 嗯， 当然了我今天也承诺大家，所有认真听节目的， 嗯， 刚才我讲了，只要关心，我现在可以不可以提两个问题让大家来回答？ 可以。 第一个， 您先说答的最快最对的给几个？ 我用10个名额 啊，这么多呢？ 十个名额。 刚才我们在外头不是这么说的，哥，我先是说仨就行，这么会儿加10个， 10个名额 啊，10个行， 哦、十个， 对87.6%的尊重，对87.6%。 嗯， 观众听众的、 好 好吧， 十个名额 ，每人2张，价值是门市价格368元的，温泉入场价， 泡汤的这 好 好，好，没问题， 好吧， 来吧，那您出吧。 第一个我想问一个，就是我们维景会议中心最大的会议室多少平米？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龙溪温泉， 嗯， 多少平米？ 平米 多大平米数？刚才我已经反复讲过了， 是是是。 哦， 哎，第一道题有点难。你刚才说 1300呀？ 哦，对对对，第二个我记得， 你记得我第二个道 8000是吧？ 8000， 好像是啊。 就是温泉有多大是吧？ 对， 哎， 温泉的 8000，对，是八千。 好，看哪位听众朋友答最快最对啊？ 好好，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蓝总。 是是是， 刚才说了，从我说的3位朋友，突然加到了10位朋友。好。 感谢啊，就 是 到了泡温泉的季节了啊， 是是， 也是给大家的算一份小礼物吧。这个有朋友发了言，说了，发来一张照片，说京南第一涮是这家吗？长兴街9号院1楼1层。 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啊，这不是啊， 不是， 对对对， 哦， 我们现在有5家店，2家社区店，还有3家这个商场店，第一家社区店， 这咱们家这几家店分别在哪儿？因为问在哪儿的都有。 有说汇聚的 啊，对，有汇聚 啊， 汇聚的购物中心3层， 汇聚的也送吗？ 汇聚也送， 好的，汇聚也送啊。 店提876都送是吗？ 对对对， 提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 啊，876不行。 好的，好的 啊，吃喝玩乐大搜索。 说咱这5家店都在哪儿？ 分别在大兴庞各庄啊，宣英村有2家店， 嗯 啊，在西红门汇聚购物中心3层有1家店。在咱们大兴龙湖天街有1家店，包括丰台科技园万达广场的5层。 哦 哦，在丰台有，哎呦，你看给我们编辑高兴的，因为他就住那儿，他肯定一去以后啊，像那个建雄说了， 嗯， 这位听众中午不是刚送的一盘，晚上怎么又来了呢？好好好，一个月的时间，只要是去咱们这五家店当中的任何一家店，只要提我们是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都会每桌送一盘肉。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好，哎，咱们这个名字我记得应该是乾隆他曾经去那边吃过， 对对， 然后说特别好吃。 对，他是有一个故事在里边。就是我们这边的老人啊，经常说在这个清朝的乾隆35年啊，永宁河发大水，就是乾隆皇帝呢命这工部侍郎修筑堤坝，并且建了一个河神祠。第二年呢，清朝皇帝呢带领文武百官来河神祠视察，啊，这一年特别冷，一行人呢就是来到古镇庞各庄的时候，乾隆皇帝让文武百官啊暂时休息，带上几个随从，他乔装商人模样，背负丝帕。啊，去看一看他统治的这些康乾盛世。乾隆与随行人员呢边走边聊，这时候天上忽然乌云骤起，啊，雨夜越下越大，看到远处有一小村庄，村口呢有一家小饭馆，几个人的衣服呢就被大雨淋湿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便向这个小饭馆跑去。掌柜的很热情，招呼他们进屋。这个饭馆呢也不大，没有特殊装饰，连块像样牌匾也没有，但是收拾得挺干净。问掌柜的之后呢，才知道专门涮羊肉的饭馆，清真饭馆。这个村呢叫薛家营村，这是一个古名。掌柜呢姓薛，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祖祖辈辈的经营这个涮肉。店掌柜的就跟乾隆皇帝介绍自己的经营项目，但是乾隆皇帝觉得，哎呀，这个一点心思都没有，我是来避雨的。后来呢，他也觉得我是自己是个旗人啊，是个满族人，从小吃这个涮羊肉长大的，你跟我这儿说涮羊肉，后来呢，他觉得，哎呀，既来之嘛，则安之，索性让店家点了一个小火锅，好边吃边挑刺儿，以显示自己呢是个行家。谁知道第一口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肉质特别鲜美，回味无穷，久涮不老啊，放在嘴里呢入口即化。觉得这个薛掌柜并非自卖自夸。后来所有人呢都觉得，哎呀，这个津津有味儿，赞不绝口。薛掌柜就看这个乾隆皇帝， 别兄弟，照你这么讲的话，完了，没时间了，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 好， 这样，我知道最后的肯定的结果就是肯定他就把、 吃得很满意， 哎，然后就命名了。但是我挑到重点了，因为是薛掌柜，你也姓这个， 对对， 你跟这个有渊源是吗？ 对对对，这是我们祖上。 祖上 哦， 就一直还是在咱家延续下来， 对对对对，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好好，咱们家的最牛的特色应该是哪几？ 招牌 啊，招牌应该是我们的羊肉，啊，就是我们的肉，涮羊肉呢，这个肉啊才是最重要的。咱们这个村呢，薛营村它主要以经营羊肉为生，啊，当然选用的肉呢，啊，是这个新保安的羊肉。 哦， 新保安它是一个地区，这个昼夜温差大。使得这个水量充沛，草籽呢长得特别的饱满，羊吃了这样的草呢长得特别肥美。新保安的羊肉啊，要追溯这个根源的话，它是一个锡林格勒盟的羊的一种，这个主要特征是黑头白羊，就是羊头是黑的，身上是白色的。 明白 啊，对对， 好， 这种羊呢主要是四个字形容，细嫩鲜香。 明白明白，咱们家是传统的老涮法还是新的，就所谓铜锅的还是 铜锅涮肉， 铜锅的， 对对对。 那比如说有些人说了，那我想来个什么麻辣的或者什么的都没有， 麻辣在咱们的商场店会有， 哦，在商场店会有， 在商场店。 然后调料呢，调料 是咱们传统的秘制麻酱。 哦，好吧好吧，那比如说大家要涮其他的那些在传统涮肉里的东西，实际上在咱们京南第一涮里的都是有的。 对，都是有的。 好吧， 对， 好，五家店啊，大家记住这五家店的地址就可以了。一个月的有效期，记着是说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来的。 是的 啊，而且呢，刚刚一说能免费去试一下咱们的温泉 汤， 好多朋友都来了啊，我们送给10位朋友， 10位， 每人是 2张。 啊，咱们的温泉的一个体验券， 对对对，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暂别两位，有机会我们亲自去您那儿 泡 泡温泉，尝尝火锅 谢谢 啊，谢谢二位， 谢谢。

仙草，芋圆荤桂小汤圆，清冰糖水牛奶冰，甜的辣的和咸的，香的臭的最棒的，怎么搭配随便你，保证心情变好的。 立正站好开着你，太紧张的些消息，英雄马上就要出现，最棒的人得第一，加油加油打打气，我给你个恭喜，你的冠军我是奖品。 Oh my baby you are me。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中午有课间操时间，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跳这个擦冰进行曲 啊， 唰唰，就唰冰啊， 对， 没念唰 唰。 哎呀，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擦冰。哦，唰唰唰， 对对，唰 唰， 那 唰， 哎，对，北京话应该怎么说？ 这怎么夸哧吧？应该叫 哎，对对，北京话就叫夸哧， 夸哧冰进行曲。 哎，是是 啊，就是我真的就是当时对这个歌的最大体会就是红豆，大红豆。到后来我才开始注意中间的歌词，有好多好多全都是台湾的一些小吃， 对 啊，什么什么什么牛奶露啊，什么什么的都在里边。我就说，哦，这首歌原来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我还以为它就是一个就类似于什么，比如说看速度滑冰，然后一个拉拉队的歌呢，红豆加油，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其实你看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哇，那时候是中午休息，我还是我们那儿广播站的，大家都可以点歌。 你放什么呢？ 你这 那个时候 就大家哇，点的，当然除了张学友的啊，以外，你知道什么放的最多？ 什么放的最多 啊？就老人点啊，什么这个送老师啊，那个送同桌啊，什么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嘿，水手。 哦，太多的一片天是什么的一片天？ 那是星星点灯。 哎，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 哎，对对对， 又找回来了，又找回来了。 还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啊。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心情也特别的愉快啊。随着这个雾霾的消散呢，大家也觉得啊，尤其刚才听到了那个天气预报，就说，哎呦，这后三天的天儿都不错，所以呢，想必大家都开始心里边有点痒，哎，可以安排一下出去玩了。 是的，是的， 嗯， 来，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两节的嘉宾。 对，而且他也有惊喜要带给各位。 嗯，别 啊， 那个 瞎许， 那个你不舍得就别送了啊。 哦，那他今天没带，下一次再说。好吧，我们请来的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是的，包子今天来呢，主要讲的就是滑雪泡温泉。 哎呦，太好了， 真的 太好了， 而且他泡温泉的地方。 那就是全球的跑， 哎，不一样了， 是吧？ 哎，对，所以没关系啊，一会儿包子可以通通快活给大家讲，而且他也很辛苦，因为他昨天刚刚从俄罗斯回来。 这个有一朋友问了，说这个，说刚刚说那温泉是叫什么名字啊？龙溪温泉嘛， 是的， 是吧？就最有名的 南边很有名，而且包括就是真的啊。就是我们前两节真的是因为时间有限，实际上这四家都各有各自的特色， 是的，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一一说了。比如说京南第一涮，当然了，乾隆去吃过，然后去命名的，这是一方面，但是人家真的是有绝活。你比如说人家那个调料24年的时间一直在改进，一直在改进，一直到现在，我天哪，我觉得我不吃涮肉就给我来10份料， 对， 光吃那料 打包带走， 哎，够带劲的。然后再其次，人家另外还有一绝就是鲜羊肉切片，那是看厨师手艺的。 是的， 不像咱们那动一球刺儿刺儿拿电推子弄，不是。那这些都没说到。 对，这个都不用说，京南好多就是住在南边的朋友，一说吃涮锅，大多数都往他们家跑， 都去那儿， 大多数都往他们家跑。你包括像雪都滑雪场，刚刚呢，我们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刚刚不是那个是童总吧，对吧？ 对， 他说那个日接待能力4000多人，另外呢，他们的雪具服务厅就有1500多米，餐厅也有1500多米，而且进口的滑雪的雪具有2000多套，还有孩子的。 对，还有孩子， 对，孩子的服装就有700多套，衣柜有1000多个。 哇， 我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看那些照片， 人特别多，但是还好秩序井然。他们也有那个，我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就是站在那皮带上， 电梯， 那叫电梯吗？ 轨道， 反正就是一皮带往那一站，吱， 传送带。 哎，是对，传送带， 流水线， 对，原来那也叫传送带是吧？就这儿就上来，他们有三条那个传送带， 三条呢， 三条， 那很厉害了。 所以整个秩序非常井然。这个包括刚刚我们说的什么 黑鸡纵， 黑鸡纵，说是那菇不用冷藏，虽然它叫急冻的干鸡纵，但是跟我们买到市面上经常见到的干鸡纵还不一样。经常见到的干鸡纵，你要温水泡，您可能得泡发半个小时以上，它那个30秒钟就可 啊。 它用了一种什么特殊的技术，把水分也保存在里边，而且不用冷藏。您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温水一泡，30秒钟就跟新鲜的一样。 哦，真好，真好。好吧，来吧，就不说那些了啊。 对， 我相信在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今天前两节的这四位嘉宾还会到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深入的去了解的。 是的， 对，当然我相信他们在大兴都是当地的拳头产品，都是非常好的啊。来吧，咱们开始跟小包总来聊聊。哎，你去俄罗斯去哪儿了？ 我去俄罗斯转机了啊。 好吧， 这个从匈牙利回来，从匈牙利回来。 哦，去匈牙利了。 对对对。 哦，你在匈牙利都体验了什么？ 哎，说起这个匈牙利，可就是这次很神奇，很神奇。就是哎呀，小胖又在那儿唏嘘不已的哈。匈牙利这个，据说是飘在温泉上的国家。 啊，为什么呢？ 所以这匈牙利就地下的这个温泉这个资源啊，丰富到什么程度？他们所有的温泉。所有的地热景观都是1960几年在这儿挖了个井，哎，不小心挖出一个温泉。过两年在这儿盖楼，一挖地基，哎，挖出一个温泉。 哎呦我天！ 过两年在这儿说想打点油，一挖，哎，挖出一个温泉。所以匈牙利就是不能挖，一挖准是一温泉。 哎，那你体验了吗？ 体验了，而且我体验的特别有特色的温泉，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洞穴温泉，天然的洞穴里边泡温泉。就是咱们一般都是什么呀？这一泉眼，好修一度假村，然后所有人就，就在 对 对对 弄一点池子泡池嘛， 弄一池子，然后修几个假山什么这种景，咱们北京周边很多这种景。然后匈牙利人就是这发现有温泉有洞，在旁边修一度假村，你要泡你就 都来这洞， 你走进去泡去。所以那个洞呢，基本就是还是保存很原始， 真好。 然后它只是在底下给你铺一这种就是瓷砖，给你铺平。要不然那容易硌脚，你确实是。但是山洞顶上那些那些钟乳石啊、钙化石啊、岩石啊，所有的这些地貌保存的特别完好。 是你在朋友圈发的那个你在里边划船，是那里边 划船？还真不是，那划船是另外，因为它那个温泉呢，就是不适合人类泡，因为那个温泉呢只有20度。 哦， 就我划船的那个，那水温常年20度。 但是那也是温泉， 对，因为那夏天去的话，你想20度就有点凉，但是冬天20度，它永远是20度。你下去以后，你明显闻到那种就硫化物那种臭味儿，那个是天然的地下溶洞，所以他们就开发成那个可以划船那里边就探险的那种地下 水真静啊， 特别漂亮，而且那种蓝色，它并不是说它用什么光去打出来，人家就往底下放个灯。它打出 来那种 出来就天然就是蓝色， 漂亮， 不是说特效什么光，因为我知道咱们这边，然后从小去石花洞啊，看那种鬼影的特效的都有各种颜色哈，不是，它就是正常的光，啊，在上面就是黄光，在下面那个光打出来就天然它那个水，因为它里边有矿物质，所以就蓝色。 哦，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温泉湖，当地人知道，就是这个地方真的在网上就没宣传过。啊，特别特别小众，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什么咱们这边一般泡温泉都是这儿一池子那儿一池子什么的，他那儿温泉就是一湖，最深的地方30多米 啊， 就是一真湖，然后人家就是在度假村就修在旁边，你想游泳吗？你扑通跳进去你就可以游，温泉里边游泳，这个体验我还是从来没有体验过，因为咱们真的体验过的温泉都是给你修好一池子，然后你从这儿一台阶下去还是怎么着，人家就是在湖边上给你修一台阶，您下去以后不会游泳的强烈建议旁边租那个救生圈，哎，有特别粗的有特别细的， 然后你问人这有什么区别，人说你会游泳吗？啊，你会游泳那细的，不会游这粗的，你想沉也沉不下去。然后我是完全没租，你还能扎猛子，哎呦，那还挺吓人的，因为你想30多米深的地方，黑伸手不见五指啊，很深的。但是呢，常年水温在30度，就是26到30度这么一个温泉。他那温泉就是很舒服，咱这边温泉一泡，哎呦，60多度那种，你待一会儿你就得出来，因为它得兑凉水，咱才能泡。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你进去泡个游一会儿才会 就温乎了、啊、 不然的话，咱们一般游泳池要烧的稍微暖和一点，也27、28度。 对， 26度其实有点凉了。 对， 但是呢，你想冬天它也这个温度啊，你在里边游泳，天然的这种加热地热游泳池，然后飘着仙气儿。 有鱼吗？ 有，那里边不光有鱼，还有生物，就是那些水草啊什么的，全是天然的。然后人家是在湖中间给你架几个那种就是长椅，就是这底下深不见底，反正底下多深我看不见，可能是从底下支一大铁杆给支起来的。然后这长椅在湖面下面，你正好坐在那儿，哎，这上身就露出来了，那感觉挺不一样的。你游累了你往上一躺， 哦， 湖中间给你修这么几个。 那鱼会咬脚吗？ 不会， 你看还是没有我们这儿好、啊，你没有互动性，真是。 对你说的那个，那是属于另外一种水疗。 哎，我知道，就是像匈牙利啊，包括我也去过捷克，布拉格呀、啊，因为布拉格那边泡温泉也不错的， 离得很近。 是，但是那边好像到了现在也是冬天，然后也好冷的。 还行，这次就运气特别好，我赶上这个匈牙利人家据说特别罕见的一个好天气，然后也是算是一个暖秋。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天儿应该比北京还要冷， 对 啊才对。但是呢，这一个礼拜吧，比北京还暖和个得有5-6度，基本上就是白天啊就是一件，然后晚上两件。北京现在晚上两件都订不住了， 对， 在那儿就白天就两件就穿不住，太热了，就得脱，就基本上就一件单衣，白天就是这么热，最热 的 时候十几度，非常舒服，然后金秋那种颜色，就是唯一的缺点啊，它确实是欧洲就是秋冬季节，就这个日落太早了，4点钟天黑。4点半全黑，然后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可能我去的地方相对比较就是乡村一些。过了4点半呢，不光太阳下山了，这个人类也都回家了，就都下班了。所以说就 你在池子里边呢， 不是就给我轰出来了。我是泡到最后一个起来的，泡到天黑，你想，才 4点，你看你就飘起来了， 对，然后就让人给我捞起来了，人家给我催起来，然后对我都出来，你让天全黑了，我出来一看表，才5点。就是这个让你特别不适应，接下来的7个小时怎么办？怎么办？ 你带我们俩去多好啊！咱仨斗个地主，啊、 还能炸个金花儿。 那个人太少。 对哈、啊，反正对他那个真的是，而且这个温泉文化，我发现匈牙利特别特别普及。它里边，我看到好几张照片都是在那个温泉里边下象棋，国际象棋。就是他们的生活就离不开温泉。经常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你看那人的红光满面的，是一身那个洗发水味儿啊，就是刚泡完出来的，真的是这样。而且他们那儿，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个更衣室啊，这个特别不吝啊，男女混用， 是 特别神奇。但是当然，真正换衣服那一步是给隔起来的哈，但是那所有那锁柜，哇，旁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站在这一个大更衣室里啊，就是混用。然后大家排着队，旁边有几个小隔间，排着队上里边换那关键那一步去。换完出来就还是混着的，然后就 比较原生态一些， 非常原生态。 没有人家就嗨。好， 对对对，对对对，此处省略10000字， 妙不可言。 是， 好，那这次你是在匈牙利体验这个还不错。 对对对， 你其他地方你体验过吗？ 温泉也体验过，比如说这个离咱们近的啊，这个日本体验过几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不错的这种温泉，就是像这种比较小众，比较喜欢钻这种小众的地方，就是像这个九州啊，最有名的像什么游步院这种，没去成，因为人太多而且太贵了那地方。然后呢，在北九州那块儿，沿着海边走，就是在海边几个小村子， 那一个叫大府，一个叫多良，然后那些小村子里边，人家那种特别老的那种和氏不屋三层楼，在楼顶上有一个木质的那种探卷汤，然后对面就海，它的三面环海。 哎呦， 就是一个小， 真漂亮。 对，连这个火车都不到，火车的大车倒小车，倒车小车倒乡村那种区间车才能到那站，然后老板开着小他那个小火车接你去， 嗯， 到那儿，然后一个人下来可能是一千。我想一万多日元一晚上， 嗯， 连吃带住带泡温泉，所有东西全包，相当便宜。因为那个吃的可是，哎呀，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怀念无比啊！那个螃蟹里边那个肉啊，他给你用某种工具一丝一丝给你挖出来，然后放在米饭上，然后用蟹汁浇在这饭上，这就蟹全套。哎呀，太香了！ 那人家还挺实诚的，我以为是。包吃包住包泡汤，最多就给你来碗乌冬面的。 嗯 啊，没想到吃的这些还挺丰盛。 这些吃的东西，就光那一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得干了得有四五只的螃蟹的量。就是你从这个， 你知道他们老板肯定心在滴血， 不是人是按份儿给你上，但是呢，你吃不完你可以剩着，你可以说这个我后边不要了。但是人家咔咔咔一道一道给我上，我说既然人家这么热情，我也不能辜负人家热情，那就。来吧，最后我全吃完了，老板呢发出了很惊叹的目光，他可能也没是不是给别桌上的，然后上搁我这瞬间让我就给吃了，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说我是怎么四个螃蟹呢，应该是两只， 你看真 有可能。但是呢，吃了一个是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再一个就是那种小众的地儿吧，没有人。不光没有中国人，就是连游客都很少， 嗯， 所以你在那儿背个大包啊，拿个箱子的，当地的那些居民都会来围观你，啊，那种被当成外国人的感觉其实挺好的。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去邻国去泡汤的话， 嗯， 最好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 最好的时间现在开始了，就是从现在开始，从上个月就开始了，因为那个其实过了这个十一长假以后，咱们这边就旅游相对进入一个相对淡季的地方。然后呢，一到冬天，很多人都往北海道扎，北海道那个价格日就上去了。现在我查北海道房价已经是3000多、4000多一晚了。然后呢，东京是一贯的贵，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还有就是大阪，刚瘦了灾，最近那个价格比较便宜，但是机票还是很贵。所以为什么推九州呢？因为九州是。真的是机票也便宜，然后住宿吃整体下来比东边那三个岛便宜大概30%-40%的样子，还要多，比东京呢便宜。我们有朋友刚去，现在应该还在东京呢，5000多一晚的房。 嚯！ 因为现在据说有枫叶，就这两天有枫叶，看不看不管，但是这房价就这么飙上去了，5000多一晚，就这么贵。 哎，那个人跟猴在一块儿泡的那个是不是就在那边？ 人跟猴这我还真没泡过， 那 是 香根 哦，那是香根，啊， 香根的一个宣传用的，是也是特别深入山区的一个地儿。现在人家就是为了避免人打扰猴， 嗯， 就把猴泡的那一块已经 隔离出来， 隔离开了， 不让一块泡了， 哦， 对，不让一块泡了。 像这种一般就比较这种，你在网上能看到这种特别。这种格特别高的照片的可能就一下就会特别容易火起来， 嗯， 所以现在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去这种相对小众的地儿，因为其实咱们说泡温泉主要泡的是我觉得图个清静，然后那个氛围， 嗯， 你听着海浪声声的，这边小木质的那种水龙头流出来那个水哗啦哗啦， 那我多问你一句，就是你这次就是你刚才说的在日本三面环海你泡的这个， 嗯， 哎，它有什么特别的？就除了你说从木质水龙头里流出来以外， 嗯，它整个那个池子就是一个木头修出来的，然后在房顶上露天的，完全 房顶上， 对，所以说三面环海，那景色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它那小楼啊，它那个和氏小楼啊，就是很老的一个，你一看就很老，一走那楼板吱呀吱呀的， 嗯， 但是呢，人家四层就是三层半，再往上四层，人家说。那个你上去你可以看看，我第一天上去风大浪大的，我说这什么玩意儿，黑不溜秋的，我说晚上不行，晚上您上我们的底下里边可以泡，晚上凑合泡一下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起来一上去，哇，三面环海， 那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早上去的早，那个酒店它一共就那几套，就是那种套间， 嗯， 然后那天晚上应该是住了，可能都没住满，住了四家人。第二天早上我起的早，我上去的时候就我一人，哎呦，那小池子一泡就没有人的那种感觉，特别爽。 你泡了个头汤。 头汤是吧？ 嗯， 这跟涮羊肉那个原理也是一样的，是吧？我明白啊，就是汤底，我给他们先下好了那汤底，然后他们后边再去。 哎、水温试好了， 对，我把那个汤底涮肥了，然后他们就可以涮菜了。 这样吧，因为这节没有时间了， 嗯， 这样咱们简单的做一个预告吧。 嗯， 你刚才在这节说了匈牙利， 嗯， 对吧？也泡了，是在那个纯天然的。湖边上， 对，湖里边， 湖里边， 纯天然湖里边。 然后又说到了邻国日本，哎、 嗯， 咱们在下一节你能说哪儿？比如新西兰， 对，冰火岛嘛，这个冰火岛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像什么挪威啊，冰岛、新西兰。然后我最熟的当然是新西兰了，而且泡了很多这种野汤，就是咱们说叫野汤，就是那真的是野的、地热的，然后不要钱啊，最重要的是真是纯天然，在森林中间泡的，不要钱，只要你能找着、 哦、 就随便泡。 嗯、 而且就是一条整个一条河，那条河全是温泉，特别特别漂亮。而且你想这么漂亮的温泉，水温又正合适，下去又不会烫着，也不会凉着啊。这个先预告一下啊，卖个关子啊。 小胖，快说体会，快说体会， 又要唏嘘不已了。 下一次包子来做节目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大的惊喜给各位。 嗯对，我给你们 是包子不远万里从背包人肉背回来的 温泉的那个汤，我给你们弄一温， 我帮各位选去 矿泉水瓶子，我给你们背回来的汤啊。 好啊，一会儿我们再听包子聊一聊这个冰火两重天。 是 啊，而且呢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说滑雪的地儿。 对 对， 是不是滑雪哪儿比较好玩啊？而且如果滑雪的那边还有温泉泡的话，那就很完美、 太厉害了， 是不是？当然大家也可以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您计划去哪玩了，您觉得那个行程可能有点单一的话，包子在这儿他可能会给您一些特别别致的建议，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财富升级即刻拥有，成为中信银行私行客户，尊享极致服务体验，三大权益惊喜，六大服务权益倾情为您打造，北京地区更有专属服务独享，至臻体验，温暖生活，中信银行有温度的银行。

生。 L'amour fait la douleur et la chute is on my way。 其实这首歌的状态特别像刚才包子说在日本早上一个人的时候三面环海，一个人泡在那个热池子里边，要是放着这首歌，哇、什么叫享乐人生，这大概就不过如此了。 马上那个日本的那个汤马上就感觉特别像国内的那种澡堂子了， 嘿、 马上的画风就回来了。 怎么给你放首日文歌呀？ 不不不，他那意思要放一首平凡之路。 哦， 就是会更有意境吧。 哦，好好，来，咱们从邻国出来，咱们再说说你刚才说的新西兰。 新西兰这个，因为今天跟我说这个冰火两重天的时候呢，我第一想到的首先就是新西兰，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冰火岛，冰火岛，然后既有雪山，也有火山，而且是活火山，所以说在那儿呢，它有几座这个。高海拔的这种雪山和活火山是终年积雪的，就是夏天可能滑雪有一定困难，因为那个特别高，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春秋冬三个季节全都有雪，然后就是都可以滑，离这个雪山大概有个100公里吧，然后周围那一带整个那一条线上全部都是温泉，天然的这种地热温泉，有很多开发过的，可能就是有朋友，这个很多朋友了解过，叫罗托鲁阿，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有很多地热资源的一个小镇。然后 看过照片，那好漂亮。 对对对，这个今天咱们这个 PPT 应该也是有些我那个照片，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地热奇景，其中有一张，有两张是在网上特别特别原来特别特别火的照片，一张是一个纯绿的池子，叫恶魔的浴池。还有一张呢，就是有点像美国黄石公园的一个天然的地热池，它是那种橙色的那种岸边，岸边全是那种橙色，然后中间是深绿色，所以那个湖也是颜值特别高。我当时就是被这张照片，就是那张绿色的恶魔的浴池吸引去的，然后我在罗托鲁阿也是找了很长时间，后来发现不在罗托鲁阿，在罗托鲁阿和另外一个镇子叫陶波中间啊，在那么一个专门一个地热，整个一片全部都是地热奇观，在那儿可以参观，然后整个那地方特别臭，啊，就是全是那种硫化物的味道，所以说如果光看的话，这些温泉因为特别特别烫，啊，绝对不能靠近，100多度，你说水开了就100度，它这地方能到100多度，就是已经到了那种。就是里边因为矿物质可能太多了，所以就能有一个池子，就咱们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啊，去罗托鲁阿的时候还让他们尝试了这个项目，拿这个一个棍儿吊着篮子，然后篮子里边放着这些吃的啊，不光鸡蛋还有各种吃的，然后放在这个湖里边，10分钟以后把这篮子挑上来，里边东西全煮熟了，过去的这个毛利人就在那儿煮东西吃，所以这个罗托鲁阿呢也是毛利人的这个他们叫文化村，就是很多毛利文化体验的那种小村子也在罗托鲁阿是最多的。 新西兰第一帅， 这画风又回来了，又突变。对，然后所以在那儿呢就是基本上能吃，现在这个地热这个吃好像现在吃不着了，但是呢那边是地热的这些景观，然后毛利这些文化全都能在罗托鲁阿体验，从罗托鲁阿到陶波这中间开车也就180公里的这么一条，有3条路你都可以选，这整个这一带都叫火山地热带，中间有很多很多天然的温泉，就是像罗托鲁阿村那个村子里边村子外边陶波都有那种什么火山浴啊泥浴啊什么这个浴那个浴的，都是开发好了就度假村，就跟咱们这边泡汤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是呢颜值很高，因为什么火山泥啊，然后这种什么包括南岛有一个那个佛朗士约瑟福冰川底下，那也是天然那种地热温泉，那么你这边是看着雪山，那个是看着冰川底下泡温泉，这都是颜值很高。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就是野的，就是在那个树林里边，这是跟当地人打听的，当地人说我们不去那种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波利尼西亚什么泥浴中心啊，说太贵了，我说那你们去哪儿，我们去那免费的， 你有毛巾吗？我说我有毛巾啊，那你跟我们来吧。然后开着车在树林里崎岖一段，是大概15分钟的路，就是一条小土路，开到尽头，然后下车，然后沿着这个小土路旁边就小树林，钻过小树林，哇，一整条，它是翠绿翠绿的一条小河，这小河就冒着烟儿。我去的时候还是，应该是挺热的，那时候是不算是冬天吧，算是秋天，就还挺暖和的，十几度。那河里边冒着大白烟，哇，巨热，就跟那开锅似的。你往水里往脚里往水里一放，大概是36-37度，反正跟体温差不多，就咱们觉得已经很热了。再往下走，越往下走越热，越往下走越热，到最后有一个小瀑布，然后瀑布底下是一个池子，所有人都在那里头泡。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这叫别有洞天吧。然后整个周围是密林环绕，然后呢中间是一条这个蜿蜒的小溪，到最后汇成一个大池子。我觉得在这儿呢，这就咱们就不说颜值高不高了，我觉得重要是体验。如果你想拍照，那肯定是那种什么泥浴啊、火山浴啊、人家度假中心啊，可能这个格会更高一些。那么这种地方呢，更多是给咱们自己体验。所以这个，如果想知道的，这个你们可以关注我微博啊，微博上那时候发过这个具体怎么去这些攻略啊，我到时候也可以把它重新拿出来再发一遍。这个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而且导航它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没有说你导航到这个街道什么，人家没有，就是野的，只有那个定位啊。而且罗托鲁阿附近有大概3到4处这样的温泉，我是去了俩，就后来我觉得都一样。还有一个是在山底下，完了从那大石头上得爬下去，我觉得 那都不靠谱。我去的这是最容易的啊，停车场就是那土路停车，然后走进去，腿脚不好的可能走个3分钟吧，像我这种小伙子，我走了5分钟，因为我在水里走的哈，可以挑战在那个小溪里边走，然后水里边全部都是那个特别特别长的那种大水草，水大概很浅，那个水大概是到膝盖。小溪，然后到底下那个大池子最深的地儿没底儿，啊，我还在里边录。 最深的地儿没底儿， 最深的地儿刚刚没底儿。你看我这个1米65 的个儿， 对，1米8，反正1米8，反正这个差不多就是 到鼻子， 差不多2米 到鼻子，也 对对，差不多2米吧，最深的地方可能2米。然后呢，它不光是从上游流下来，从那个岩石缝里面也会有，你明显感觉脚底还有一个泉眼。也会冒出来。然后新西兰还有更神奇的这个温泉在哪儿呢？在北岛的这个北岸，就是它在从奥克兰，如果你去陶波的话呢，直接往下走是走那个4号公路，如果你往东去的话，在它那个北岛那个肩膀上，就那个三角支出来那一块有一个地儿叫Hot Water Beach， 就是热水海滩。咱们泡温泉都是什么，上那个池子里泡去，或者什么山里头地底下一挖挖出来，他们这个温泉是从沙滩底下冒出来的， 哇， 啊，这特别神奇，也是纯天然的。然后呢，就是你在那儿住着，反正你就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挖，就完全看潮水，因为这边就大海嘛，这海水一涨潮，这沙滩基本上就都给淹没了，那就没有温泉泡了，那就等海水落潮，一天就是2个时间，就是早上一次那个低潮，晚上一次低潮，一到落潮，那沙滩上全是人。所以说在这儿你唯一的消费是什么呢？就是租铁锹的钱。 哦，对对 对, 对、 哎、这也算是一消费。咱游客不能说带一大铁锹上新西兰旅行去， 对吧？ 带毛巾行。 哎，带毛巾，但是你光毛巾不行啊，咱没有这家伙事儿啊。所以说在那儿最好的就是每人给自己挖一坑。哎，你挖这个坑呢，有一个技术，不能离海太近了，那海水忒凉，那海水大概有14度，中年在14度左右，很凉很凉。这所以离海太近了呢，太凉了。你不能离全心太近，那个全心据说是65度左右，那基本上呢，就当时我们记得有一个小孩跑过去有一个泉眼，呱呱呱，然后跑过去他站在上面3秒钟以后，哇，就放声大哭，大人过来哈一把就把孩子给薅走了，啊，这个就是小孩那整个那脚脖子烫得通红通红，65度很烫了，朋友们。然后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我跟几个瑞典人在一块，几个瑞典大汉，我们就一块玩，那是真1米8、1米9的大个儿，我们3把大铁锹抡开了干啊，最后都快挖出岩浆了，也没挖出温泉， 挖出一不小心挖出了全心，当天的泉眼肯定是从这冒出来的，咕嘟咕嘟咕嘟冒热气。我们瞪着这个全心，谁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因为太烫了。旁边呢就是稍微合适一点的那种坑，人家里边已经扎满了人，都是人家自己挖出来的，我们也得自己开辟新地方嘛。挖出这个全心，最后有一个德国人特别神奇啊，从背包里拿出一枚鸡蛋，就放在这全心上，拿树棍挑着就放在那儿了。最后请问这个鸡蛋最后煮熟了没有？这下期有奖问答我会给大家揭晓。 点他记住了啊。 啊，真的、啊、 记住了， 我会把送给小胖的那个问题啊，就不是那个礼品送出去啊。对，所以问，请问煮熟没煮熟？ 那得送五个 啊。那你彻底没有你的份了。 你给我带了四个呢，啊、 还多许出去俩啊。 好， 来来来，我们听众宋说了。小包总的微博叫什么名？ 温泉煮蛋。 超级小包总啊，超级小包总， 超级小包总， 总， 对对对，超级小包总。 好， 来， 这个说了半天了，特别有意思。 嗯， 还拿铁锹自己开发温泉，哎，很有意思。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让包子跟我们说说其他一些好玩的，尤其 说点滑雪， 说点冷的， 对， 是吧？听的我都热了， 对， 背后直出汗。 对他不会滑。 好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接着走啊，这个离温泉稍远一点啊，稍远点。也有朋友说六七十度煮出来的是不是糖心蛋啊？ 嗯，煮不出来。 这个等 后来测试过。 对对对，等下期这个包子来的时候再揭晓这个答案。 对，我明年再来做节目，咱们明年再见啊。 也反正也不远了，没事了，让他多攒点礼物。我一直这个督着啊，这个走一个地方，他但凡少一天，咱就那个多加一个礼物，好吧？啊， 行，我今年中秋的月饼，明年中秋送给你们。 来来，说说滑雪。 嗯，好，这个其实刚才继续啊，新西兰那个滑雪刚才没展开讲哈，在北岛呢是它那个有新西兰的三大火山，这三座火山其中有一座是活火山，就现在仍然就是在冒着热气儿的，所以在那儿滑雪呢可以看到旁边冒着烟的奇景，而且有一股那种很特别的就是臭味儿啊，那个味道也是很特别。在北岛的这个三座火山，其中有一座呢叫做。这个汤加里罗，那么这座山呢是这个魔界《指环王》里边那个魔山的原型。 哦， 这座山 就冒着吗？ 那个魔山当然是经过这个电脑处理了，但是呢，这个魔山的原型就是这座山，因为肯定很多像我这种《指环王》迷的朋友肯定知道，新西兰的很多中土世界都在那儿取的景。 是， 那么这个魔山的原型就是那座山， 就俩尖儿啊。 一个尖儿，那魔山就一个尖儿， 不是俩尖儿有一眼 啊？那不是魔山，那是魔都， 那是魔都，那是那坏头 。 对， 那个魔山的原型就是最后那个他要把魔戒放进去的那个原型，就是这座火山啊。当时 Peter Jackson 应该就是在那儿得到的灵感，而且他那山确实长得就很像。然后在南岛的那个后来拍了《霍比特人》。霍比特人呢有一个取景地，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正在库克山对面的湖边上拍的。然后现在去那儿跟当地农场主家里还能参观当时那拍电影剩下那些兵器啊，什么家伙事儿啊，那些都有啊，都给让人自己自留了，给收家去了啊，可以看。在南岛滑雪呢就比较就是更刺激一些，它那个因为库克山脉南阿尔卑斯山脉一直从库克山延续到皇后镇附近，所以在那一带有很多这种滑雪，就是有很多滑野雪的朋友都会去南岛那边滑，它有很多黑道， 啊，虽然滑雪我不太懂，但是呢多少咱也滑到点儿。有那个它有双黑钻的，有单黑钻，有双黑钻的，就是那个道是最野最 最 恐怖的 吧， 最恐怖的啊，就是那真的是你要是没点技术基本上就不要乱滑啊。然后这个是新西兰，说完了咱们再说说这个北半球，因为现在进入冬天了嘛，然后我下个月也去准备去那个再去法国滑一滑那个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 下个月是什么时候？十二月份。 对对，所以 我下个月还有一 来不了节目了。 不不，来得了啊，你下个月才走呢。之前还有两周的时间。 对，但是呢我下个礼拜我明天我就得出门啊。 我去大兴马上就回来了。 对对对，我去大兴我得住一段。 没事，我去大兴接你。 好，反正没礼物，你接我的话我这礼物就带不了了。主要就是这事儿是吧。然后啊，对对，说起来这个法国、瑞士，然后这中间啊包括这个意大利，他们有很多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峰，比如像勃朗峰啊，然后像这个马特洪啊，然后这些山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天然的滑道。滑雪场呢就太多了，那边就基本上你随便就开车吧，你不用懂法文， 就跟停车场似的，是吧？ 对， 走哪都是滑雪场， 不用懂这个德文，你到那儿你只要看他那个滑雪场那标志，然后你往那边拐，差不多走一段，哎，滑雪场。而且呢，像我觉得法国和瑞士这一点做的最好，就是完全就是你滑野雪完全没问题，全都是缆车，然后你买一通票。这整个这一片山区的所有你能看得见的带那个轱辘的椅子你都能坐。 哦， 不管是传送带也好，还是那种单臂缆车，还是双臂缆车，甚至是那种叫港兜了，就那种包裹起来那种上山缆车，只要你能看得见的，今天这一个票你就全买了。 哦， 所以说呢，因为滑野雪的朋友们应该都有这个概念，我们不是在滑雪场滑的话，你说不定一个拐弯你就滑到别的村去了。 嗯 啊，这个你要回来可就费劲了。但是呢它整个这一片全都覆盖的那种缆车的话没关系，你滑到那边你可以坐公共汽车回来，你回来以后你在邻村有另外一个上山缆车，你从那边坐这缆车一样能回到，因为你存衣服你还得存在某一个地儿嘛，所以说你一样能回到你的起点啊。这个是尤其是法国和就是瑞法边境那一带，因为它是阿尔卑斯山脉嘛，那一带是特别发达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应该是很发达，很发达。然后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呢，就是比较 low 一点的，我建议你们选择度假村啊，就是像这种现在像什么那个克劳迈，就是其实克劳迈的总部就在法国啊，就是咱们说一般都是东南亚，什么新加坡民丹岛，什么那些泰国普吉皮皮岛，那些那是他们在这边开的分店，马尔代夫那些卡尼岛什么的，真正人家总部都是滑雪的啊。所以说那个是他到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也要 ski in ski out，就是滑着进滑着出，我说这是怎么个进法，这得多爱滑雪，我不是开车进吗？人说不是，你如果时间短的话，你进来停车完了之后直接不用进房间，这个行李搁前台，然后您就直接就 滑去吧， 去滑雪场那换衣服那块儿。你说什么都没带没关系，雪具可以租，这个什么雪杖可以租，然后这个滑雪服可以租，所有的雪镜都可以租，头盔可以租，你就到那儿叫 ski in ski out 的，所有东西就都给你留好了，你提前预定的时候你这个更衣室鞋多大码的你先说好，到了那人说您先去吧，十八号更衣柜打开以后你所有全套东西都在那准备好了。就是因为他可能我不是那么爱滑雪啊，理解不了那个状态的朋友就疯了，到那儿已经不行了，就赶紧再滑一下，就那种状态啊，让你 ski in ski out 的，走的时候最后滑完直接退房都不用你退，就你收拾完行李搁前台接着滑，滑完咔东西往那雪柜里一放，就你那存衣柜里一放，不用退房，这所有东西有人来收。 哦， 就是做服务已经做到这一步。 我说怎么老看朋友圈里有的朋友说去那儿滑雪就包落在酒店了，原来都是滑走了是吧？滑丢了， 就滑那这服务也靠不靠谱啊？这边的滑雪的这些相关的服务，我觉得已经开发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完全为滑雪而准备的，因为冬天确实也没什么别的可玩，那个山上，就是滑雪。